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充满节奏感的音乐是电影《男孩的生活》当中的插曲，这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大银幕处女作，讲述了少年托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带着母亲离开继父的虐待，奋斗多年成为了希拉丘兹大学文学教授的故事。这个故事改编自真实的经历，三位主演的表演都可圈可点，下面的歌曲《微笑》也是电影当中的插曲之一。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特工是近期韩国口碑比较好的一部故事片，这部电影同样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代号黑金星的特工一生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电影当中黑金星是主角，和黑金星亦敌亦友的配角李先生由韩国实力派演员李兴民出演。下面的一段曲子是李先生的人物曲。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吹去悲愁恨愁，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赏，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无影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 《守望者》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讲述了一位超级英雄被谋杀之后，其他英雄团结起来调查阴谋的故事。虽然这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但是呢，却和前面的两部类似，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剧情和故事。当然，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守望者》不仅有泰勒·贝茨的配乐，还有许多或经典或流行的插曲。下面就是插曲之一《难忘》。 Unforgettable.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 stay. 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日本电影《坏孩子的故事》讲述了两个热爱相声的男生相互逞强，结小团伙，你吓我一次，我打你一拳，闹的是沸沸扬扬。这是北野武比较商业化的影片，叙事呢也是比较完整，并且通俗易懂，配乐由久石让完成。 真心看见时光的倒影，忍着不呼吸，忍着不哭泣，忍着不想你，把时间倒回去，把记忆还给你，伤口会不会治愈？害怕再提起，后来多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把记忆还给你，我们会不会重遇？总是在提起，后来太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你是否想这件小事情，我们的过去最近开始慢慢清晰，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微不足道的是我永远爱着你，想用全世界换回一个你，可不可以让记忆重新为我归零？还能在这时光里相遇，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

上面的曲子是电影《谜一样的双眼》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阿根廷影片，改编自阿根廷作家萨切里的小说《他们眼中的秘密》。这部影片讲述了退休检察官本杰明·埃斯波西多试图呢揭开一桩20年的谋杀案的故事。下面的曲子来自电影《华尔街之狼》，这部影片改编自美国传奇股票经纪乔丹·贝尔福特的自传。贝尔福特原来就职于一个证券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卷入了华尔街一起臭名昭著的证券诈骗案而过了将近1年的牢狱生活。 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套进我指尖。 擦亮誓言，爱的同心圆，让我投进你指尖。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流浪猫鲍勃是一部2016年的电影，但是今年才被引进到国内，目前正在热映当中。这部电影同样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了一位落魄的伦敦街头卖唱艺人，在尝试戒毒、生活窘迫之际，偶遇并收养了一只黄色的流浪猫，并且呢，在猫咪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人生的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当中扮演猫的那个鲍勃其实就是真实故事里的那只猫。这是一部非常温馨又非常细腻的电影。上一首插曲和下面的这首音乐都来自这部电影。 Who are the people that make set? Are you facing every fear? Are you reaching even higher? When your dreams all disappear? 'Cause all our lives are just sad.Satellite moments are just passing by. One truth bears repeating, a simple solemn phrase. Everything is fleeting, everything will change. 'Cause all our lives are just sad.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请跟我来》。这部电影以台湾省的一个眷村为背景，讲述了退伍老兵雅叔养育养女阿美的感人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苏芮为这部影片献唱的原声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视为之前青春校园民歌时代与之后都市男女抒情时代的分界线。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你的眼滴不完的发。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ashion mak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ack of money, lack of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今天不要再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全新途达荣获 CNCAP 五星安全认证，低首付两年零息，120天超长延期还款，更可享置换补贴最高5000元，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